38集，打破轮回。洛萨用剑尖拨开曾经属于麦迪文的一团破布和血肉，卡德加环顾四周，加罗纳不见踪影，魔导师头颅上的皮肉都已经烧光了，只剩下一颗发光的红白相间的头骨。 我们得走了， 我得留在这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最大的威胁也许已经被消灭了，但威胁依然存在，我们必须将兽人赶回去，关闭传送门。 我必须安葬麦迪文的遗体，我去找加罗纳，他肯定走不了多远。 好吧，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局，但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你知道，我们也曾试图扭转局势，但这一切只是一场更大的阴谋中的一部分。 我知道，都是一场更大的轮回的一部分，而现在这个轮回终于可以被打破了。 洛萨将卡德加留在了塔楼的地下室里，自己离开了。卡德加收集起了麦迪文的肉身残余部分，他在马厩里找到了一把铲子和一个木盒，他将那枚头骨和残留的血肉同那本被撕碎的艾格文之歌一起放进了盒子里，全都埋葬在了庭院里。从这个位置看，塔楼的景色一览无余，也许以后他会再立一座墓碑，但现在最好暂时不要暴露麦迪文的遗体被埋葬的具体位置。埋葬完麦迪文之后，他又挖了两个人身大小的坟坑，将莫罗斯和厨子安葬在了麦迪文的身边。卡德加深深地叹了口气，抬头向塔楼望去，白石铸成的卡拉赞，提瑞斯法议会的最后一位守护者，艾泽拉斯最强大的法师的居所傲然矗立在他眼前。在他的身后，天空已经露出鱼肚白，日光即将铺洒在塔顶上。在空无一人的门厅上方，俯瞰大门的阳台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一个闪动的光点，或者说是一个梦境的碎片。卡德加长叹一声，向那位将他的一举一动都收入眼底的幽灵般的闯入者点了点头。 我现在可以看到你了。 你能看到我有多久了？ 自从来到这里，我就一直隐隐约约地感知到你的存在。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起，你到这里又有多久了？ 大半个晚上，我这边的天就快亮了。 我这边也是，也许这就是我们能够交谈的原因。你是一个幻象，但与我见过的其他幻象都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对方，与对方交流。你来自未来还是过去？ 未来。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的外形和我上次见到的不一样，更年轻了，也更沉稳了。但我确定，我知道你是谁。我以为我刚刚埋葬了你。 你确实埋葬了我，至少你埋葬了我身上最糟糕的部分。 而现在你又回来了，或者说，你终究会回来的。两者不一样，却也一样。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我其实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那可真令人遗憾。那么未来的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呢？魔导师、守护者，还是恶魔？ 不要担心，现在的我是比从前的自己更好的存在。多亏了你今天的举动，我才能摆脱萨格拉斯的腐蚀。现在我可以去直接面对燃烧军团的主宰了。谢谢你，没有牺牲就没有成功。 牺牲？那么告诉我，未来的幽灵，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是真的吗？暴风城是否真的会陷落？加罗纳是否真的会杀死莱恩国王？我是否注定会被困在这具衰朽的皮囊里，在某片虚空孕育出的土地上死去？ 只要有守护者，就一定有议会。 而只要议会存在，该做的事情就自然有人会去做。千万年前做出的决断，决定了你我二人如今的道路。一切都归属于一个更大的轮回，这个轮回支配主宰着我们所有人。 如果这就是代价，那么也许守护者不应该存在。 我同意你的观点，但在此时此刻，在你的此时此刻，我们都必须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都必须付出代价。然后等到机会来临时，我们将重新开始。 说完，闯入者就消失无踪了。他最后一丝存在的痕迹被一阵魔法乱流卷回了未来。卡德加摇了摇自己须发皆白的脑袋，看向那三个新掘的坟墓。洛萨幸存的士兵们带着死伤者回到了暴风城，加洛纳还是不见踪影。虽然卡德加打算再搜索一遍塔楼，但他怀疑他并不在里面。卡德加会带上他认为有价值的书，拿走他能拿的补给，用防护屏障封存起剩下的一切，然后他也会离开，跟随洛萨奔赴战场。他扛起铲子，重新走进如今夜已荒废的卡拉赞要塞，心中盘算着，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闯入者还在说话，这时，一阵微风突然吹起，柔和的清风只能稍稍卷动地上的落叶，却足以吹散幻象。不再年轻的青年慢慢消失了，就像黎明前逐渐散去的雾气一般。不再年迈的老人目送着他消失。一滴泪水从麦迪文的脸颊上滑落。这么惨痛的牺牲，这么深重的痛苦，只是为了维持守护者的体系。此后，付出更多的牺牲来打破这个体系，摧毁束缚这个世界的齿轮，为了带给这个世界真正的和平。而现在，就连这份和平也受到了威胁。现在必须做出最后一份牺牲，他必须将这个地方的力量抽取出来，才能在即将来临的考验中获得胜利，才能赢下与燃烧军团的最后一战。此刻太阳已经升得更高，几乎到了与他所在的阳台齐平的位置，他必须赶紧行动了。他抬起一只手，乌云立刻开始在塔尖积聚盘旋。一开始云朵只是缓缓移动，然后越来越快，直到高塔的整个上半部分完全被一阵飓风包裹。然后他探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开始吟诵咒语。那些语句里蕴含着同样强烈的悔恨与愤怒，从他第一次失去生命起就萦绕在他心中。这些话语向他的整个前生诉求，无论好坏，咒语接受了他的力量，与此同时也接受了他上一次拥有肉身时所做的一切带来的责任。包围高塔的飓风发出怒嚎，塔楼本身抗拒着他的召唤。他再次念诵咒语，然后又念出第三次，抬高声音，甚至压过了他自己召唤出来的狂风。慢慢的，极不情愿的，高塔交出了他的秘密。力量在石砖与灰浆中灼灼燃烧，又被汲取而出，顺着狂风被送到下方塔底麦迪文所在的位置。所有幻象都开始剥离，像一个个泡泡，又汇聚成一股向下的洪流。萨格拉斯战败的幻象与千百个尖叫着的恶魔一起落入他的体内。然后是艾格文与他的最终对决，和卡德加在暗淡的红日下战斗的景象。麦迪文出现在古尔丹面前，三个年轻贵族孩子气的战斗，莫罗斯摔碎厨子最喜欢的水晶的景象，通通被他吸进了体内。那些幻象带来了回忆，而回忆又带来了责任。这些幻象必须被纠正，被阻止，不能让他们再次发生。卡拉赞地下隐藏的镜像塔楼深渊中，那些影像和力量也奔涌而出， 陷落的暴风城携着烈火向他卷来，还有莱恩的死，和那些在深夜中被召唤出来前去猎杀议会中就要发现真相的成员的恶魔，所有这一切都如同喷泉一般向上涌起，被站在阳台上的麦迪文吞入体内。所有的碎片，所有的历史片段，无论是为人所知的还是尚未揭露的，都从塔上或塔下盘旋汇聚，流入曾是最后一位提瑞斯法的守护者的男人身体里。这些幻象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但麦迪文咬紧牙关接受了这一切，一视同仁地将所有能量与他所蕴含的苦乐参半的记忆纳入体内。最后一个消失的幻象就在阳台正下方，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影像，他的脚边放着一个行囊，手中攥着一封打着肯瑞托的红色蜡封的信件，心中满是希望和悸动。那个年轻人的影像最后才消失。麦迪文迟疑地走向大门时，围绕着这个年轻人的幻象和这段过去的片段的魔法盘旋上升，将它分解消融，将能量注入从前的魔导师体内。当卡德加的最后一个碎片融入麦迪文的身体时，他的眼角涌出一滴泪水。麦迪文将双手紧紧扣在胸前，压制住刚刚取得的一切力量。现在卡拉赞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座平平无奇的高塔，它只是人迹罕至的荒野中的一堆普通的石头。现在此处的魔法已经与它融为一体，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份重任，这一次他必须更好地运用这份力量。 那么让我们重新开始吧。